第二十三集， 他见梅雨琛的台词，恶狠狠地说：“ 你是不是皮痒了？” 梁如立马收敛，小心翼翼的：“ 白哥，我们是去干啥来着？” 白思君无语的扶额：“ 哎呀，给齐老师送合同。” 其实合同可以寄给齐云。但是上周主编去国外谈版权合同，回国时给了几个重要作家带了伴手礼，其中就有齐云的份儿。而合同正好也要交给齐云，于是主编便安排白思君把作为伴手礼的红酒也给捎过去。白思君拿到红酒时，顺口问了一句主编：“ 梅雨琛有吗？” 主编睨了他一眼：“ 他把稿子交上来就有。” 白思君的思绪被梁如打断，梁如一脸八卦：“ 可不可以给我透露一下，是齐老师拿的钱多，还是梅老师拿的钱多啊？” 白思君的嘴角抽了抽：“ 什么钱不钱的，那叫版税。”“ 我俗嘛，你家梅老师更出名，应该他拿的多吧？” 白思君无奈：“ 这个不好比较，作家拿到手的版税要看销售册数，不过梅雨琛的版税率是10%，而且还有保底，确实比普通作家要特殊一些。”“ 你做他的编辑一定很有干劲，毕竟是挣自家的钱。”“ 瞎说，齐老师和梅雨琛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他们的书我都要做好。”“ 可是明明就不一样啊，我就不信你还能给齐老师播下课。”“ 生活里的事儿不算，工作上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可是明明就不一样啊。”白思君皱眉，他突然意识到，他为梅雨琛做的事大多都是属于生活的范畴，但他每次去梅雨琛家都是抱着工作的心态去的。“ 如果工作上也一视同仁，那为什么你称呼齐云为齐老师，称呼你们家那口子就直呼全名了呢？” 梁如就好像替梅雨琛打抱不平的正义小斗士一般，非要证明梅雨琛对白思君来说不一般。“ 我们平时工作中也没有听到你称呼他为梅老师啊。”“ 那是因为他欠揍，不想叫他老师。” 最开始白思君也是抱着尊敬的态度按响了梅雨琛家的门铃，但那人假装不在家，故意让他在门口吹了半个小时的寒风。自那时起，他就完全没有了尊敬的心思。事实证明，第一印象也没有出错，梅雨琛那家伙确实没什么好值得尊敬的。“ 我看你呀，就是口嫌体正直。” 白思君不解：“ 什么意思啊？”“ 嘴上嫌弃的不行，但却见不得他受一点委屈。”“ 我哪有这样？”“ 那我问你，我一进屋你就去泡茶，你是不是怕他累着呀？”“ 那是因为我知道他不会泡。”“ 那他碗里一空，你就主动给他剥虾，你是不是怕他饿着呀？”“ 我那是处于人道主义同情。”“ 行吧。” 梁如将双手环抱在胸前，义正言辞地抛出最后一记进攻：“ 那我们聊天时你总是看着他，你是不是怕说到什么让他不高兴的？”“ 我……” 白思君下意识地张了张嘴想要反驳，但最终还是没能找到任何理由。他确实怕梅雨琛不高兴，虽然他经常都拿不准梅雨琛在不高兴什么，但只要察觉到一丝不高兴的迹象，他就忍不住想把他哄好。梁如拍了拍白思君的肩膀，一脸得意：“ 在一起了也不能松懈，喜欢还是要说出口的呀。” 白思君出神地看着马路上连绵不断的车流，他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你赢了。” 齐云特意为白思君和梁如空出了下午的时间，他是大学老师，而梁如正好是这个大学的学生，虽说两人所属不同院系， 但聊起学校的事来也非常投机。梁如其实很会聊天，然而上次在梅雨琛家里还是有好几次被噎得说不出话来。白思君不禁想到，最初他还怀疑自己的沟通能力有问题，但现在看来是梅雨琛这人本身就很难搞。不过这么难搞的一个人也会赖在他身上耍赖撒娇，做错事了还会主动道歉，怎么莫名有种成就感呢？ 白编辑，是不是冷落你了？ 齐云的话打断了白思君的思绪。 一个人在旁边想什么呢？ 白思君挠了挠后脑勺。 哦，抱歉，这次新书卖得挺不错的，都忘记恭喜您了。 当然还是多亏了有宏图啊，难得聚在一起，干脆我们把红酒开了吧。 现在？ 哎，小梁喝点没关系吧？ 哦，红酒当然没关系了。嗯，白哥，你呢？ 哦，反正回公司也是直接打卡下班，我也没事儿。 那行。 齐云找来开瓶器，然后不知从哪儿拿出一盒小点心。 这是学生啊给我带的特产，你们也尝尝。 白思君和梁如在齐云的宿舍待到了下午四点多，一瓶红酒喝掉了大半。离开之前，齐云聊了聊新书的想法，并承诺半年之内交稿。梁如喝得微醺，扯着白思君说： 看看看看，人家齐老师比你家梅老板靠谱多了。 梅老板？ 齐云收拾桌子的动作一顿，接着恍然大悟： 哦，是梅雨琛吗？ 嗯，他应该也快交稿了。 齐云继续埋头收拾桌上的酒杯，看不清表情。 唉，看来他还真是三年磨一剑哈。 什么三年磨一剑啊，恐怕读者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怎么会啊，他写的书永远都有人喜欢吗？ 也是。 白思君微不可察地扬了下嘴角。由于编辑经常出外勤，宏图的打卡制度并不严格。从教职工宿舍出来后，梁如直接回了学生寝室，而白思君则是一个人慢悠悠地坐地铁换回公司。还没到下班的高峰期，地铁上人不多，白思君无聊地拿起手机刷起了朋友圈。很快便见到齐云和梁如都在朋友圈里发了三人的合照。照片是梁如提出来拍的，他发的朋友圈比较随意，配的文字是： 开心见到齐云老师了。 而齐云发的内容则正式许多： 宏图是一家注重人文关怀的出版公司，很高兴能与这样的公司合作，感谢白编辑担任我的责编，签售会的成功少不了白编辑的彻夜操劳，再次感谢。 放到两个月以前，正式升任编辑的白思君还有些自我怀疑，担心一个人无法将责任编辑的工作做好。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工作似乎已经逐渐走上了正轨。白思君心情颇好的给齐云和梁如点上赞，然后收起了手机。下班时分，公司楼下的网红糕点店一如既往地排起了长队。白思君扫了一眼，总觉得今天排队的人异常的多。仔细一看，原来是店里推出了一款粉红色的樱花糕点。三月底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不知是否是国内很少见到樱花的缘故，这邻国的浪漫总能牵动我国消费者的心。白思君回家的步伐突然慢了下来。主编从国外带回来的红酒有七瓶，给的都是和宏图合作的知名作家，如果放在三年前，这些红酒绝对有梅雨琛的份。但是现在整个公司里似乎只有白思君一个人还记得作家里有梅雨琛这么一号人物，那感觉就像是班里的优等生都受到了老师的表扬，但却有一个优等生因一次考试没考好而被老师遗忘。而且那个优等生还很孤僻，甚至不愿意交代为什么没考好，因此也不怎么受老师待见。